A 的建议啊，冇咯，人死而单灭啦。嗰只蛋咧唔会再靓啦，啊，识得啦，啊，日不停更新就则免于被犯呢个绝灭，啊，绝灭，其实绝灭同断灭唔同，则免被呢个断灭，同于无情，好似无情一样啦，啊，死咗之后冇。其實無情啊，滅咗之後再生嘅。雖然初笑不振，東方吹又散，何曾永未亦滅呢？係咪啊？一切萬物咯，一年一年咧，今年死明年再生啊，點解可以稱為永未亦滅呢？呢、這個又係呢、這個大德以呢個法嚟解錯咗啦。同於無情之物。而是得一切自法被涅槃，自所禁服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啊？而是一切嗰个法咧，哦，生灭灭以寂灭为乐，哦，寂灭乐，永远嘅灭咗，不能再生。那么一切法被呢个涅槃，自所禁服，尚不得再生，何乐之有呢？你呢個二就二嘅嗰個地方，你而得啲呢段文言都好長，但係一個錯，我哋人有個色神，有個法神。但色神我哋見到法神就邊事，你話俾我聽。啊，第一個錯，第二個錯咧，你以為有生滅，誒，誰不知呢個生滅咧就起落而已，根本未曾離開個本體。啊！第三咧，咁樣咯，啊，滅的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就係唔係永遠滅啊？佢係當佢永遠滅，哦，所以有幾種嘅錯解，係唔中實咧？你開始嘅咧，知以是識子，何則愛道？天上赤天，而意在上成法。六祖大师话：你出得家唔识字嘛？以识为性，释迦牟尼佛的言信，个个都听唔识字嘛？识字表示唔系九十六种嘅外道，诶。九十六種外道之中有一種嘅係我哋識字，九十六種外道都出家，啊我哋識字係出家，但我哋識字同九十六種外道唔同，就以是識字，何得外道咧？點解你學習呢個外道咧？印度有九十六種嘅外道，心外求道，來而無功。明不得道，所以稱為外道。殿上邪見，外道講嚟講去都係殿上嗰啲嘅見，佢嗰個見唔會識嘅，佢嗰個見唔會滅嘅，佢嗰個見唔會空嘅，佢有佢嗰個見嘅，佢嗰個見咧就斷，人死咗咯就冇咯，呢、這個咪斷見，斷咗咯，啊呢、這個就斷見。啊！外道又話牛就做牛，馬就做馬，人來世還係做人。哦，呢個就唔係常見。人死咗未必定做人，可能做牛嘅啫。牛死咗未必一定做牛，可能會做人噶嘛。啊！佢又當人死，人生人啊，咪常咯。牛生牛啊，咪常咯。人死咗未必一定做人噶嘛。哎，佢呢個就常見，天上都屬於邪見。哎，斷咗啦，其實唔係永斷啦，會再生啊。常咯，唔係永常啊，會滅噶嘛。所以咧，就你何故學習？呢、这個外道呢、这個斷常嗰個邪見，而意 在上成百，但於旁邊是一佛成，正外到這個殿上斜見來研究一佛成百呢？會以所示即識身外力而有法實，你據你咁樣講，色身外力別有呢個法實。色身咧，我哋人又有色身，唔係色身以外有一個法實啊。色身咧，色身你執佢就係色，色身滅嗰陣時就係死，色身未死，未死以前，你唔好執呢個色。你要換嗰個色，色即是空。哦，呢個就發生啦，唔係色身以外有個發生啊。色即是空，以空法離身，呢個咪發生咯。嗱，你啊離得色身以外，別有個發生。啊，離得呢個色身，你喺邊個地方嚟求發生？你話啦，就喺廣州啦。就係我包到九龍，九龍包到大嶼山，包到曬獻啫，都揾唔到你個法身啊！唔係色身以外，必有呢個法身啊！所以我哋嘅色即是空，哦，呢個咪法身咯。一個色即是色，呢個色心，色即是智，我哋要死噶啦！啊，不離不離三嘅條件。你能夠用功用到呢個色即是空咯，色即是空咪花神咯，有冇啊？有六祖菩薩啊，色即是空個花神嚟面前，下面有得講啊，將行槍行刺六祖，六祖伸條槍出嚟，佢借嗰個劍咪斬三刺六祖個頭甩。佢識的是空噶嘛？識的是空，你揸個門咪就揸唔到咯。佢係個法身嚟噶嘛？一個識的是識嘅，幾個頭都俾你揸中啊！佢識的是空咧，就揸唔到噶嘛。啊，所以呢個識身咧，識的是空，當下就個法身。啊，咁你咪好容易見自己個法身咪？好容易，你邊咧？你咩時候個色即是空咧？你坐喺嘅時候蚊包啊你啊，你就忍唔住咯，你何曾空咧？係咪啊？餓一餓啦，就有蚊飯食咯，你何曾色即是空咧？天時熱咧，你就流汗啦。咁問你啊，哪個時候色即是空咧？人家打你啲時候，你。你個色即是空就唔會趁閒咧，你嗰個趁閒都學到色即是空。你個色即是空啊，無老病死苦啊，老啊冇，病啊冇，死啊冇。所以色即是空咧係發生容易嘅，所以咧但色身外別有發生呢個錯誤嘅，發生唔係就色身以外。所以金剛經文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智相、氣相，即見如來。啊，呢個法身外在，在色身以外，係咪啊？如來之三十二相，即非三十二相。哦，自明三十二相。哦，呢個色身以外何曾有個法身呢？嗱，所以具以所示。色身外就別有法身，離三滅就求以直滅啦。啲旁證講啦，三滅滅已就直滅離落。你以為離咗呢個三滅以外，另外一個直滅。哦，叫做大海説呢個波浪啊，波浪啊，你離咗你求呢個直滅啊，波浪啊，你傻嘅，波浪神有三滅啊。我起的時候奉住我起，滅的時候奉住我落，我不過一起一落而已。你又當我有生滅，其實我本來冇生冇滅。我 我高興嗰啲係起起人就落，落咧又起，一夜我哋一起一落，你都話我生滅，我何談有生滅咧？啊，我當喺度直滅，所以啊，切莫令咗你個生滅意外，求嗰個求魔直滅啊！龍祖咧就解釋，色受意外可愛花塵，唔係嚟得生滅而求呢個直滅。任去涅槃常乐，然有身受用，此乃则论生死，淡着晒乐。对你嚟讲，你今日最执涅槃嘅常乐嘅，涅槃系对生死嚟讲。生死之中咧，有冇乐啊？有五欲啊，五欲咪乐咯。係咪啊？財色名食睡，睇緊呢個五欲嗰個樂啊！但五欲嗰個樂嘅呢個無常噶嘛，學呢個無常嘅樂，唔得長久。所以咧，財我咪識，名我咪識，我咪睡，唔得長久。所以咧，呢個生死自樂咧，不長久。生死滅就涅槃。莫比涅槃嗰個樂長久嘅，啊！你係退則涅槃咧係常樂，佢冇生滅噶嘛。啊！財色名食睡五欲嗰個樂係有生滅噶嘛。生滅嗰個樂又點及呢個涅槃不生不滅嗰個樂咧？哦，以你嚟退則咧，涅槃就常樂。然有身都受用。生死個樂嘅，你唔論佢財色名食睡，或者砌財子樂，係咪兄弟姊妹天倫之樂，都係有個身受用噶嘛？但係涅槃嗰個不生不滅嘅樂咧，佢唔係有個身口嚟受用嘅。你以為咧涅槃嗰個常樂嘅？係有身受用，哦，你又諗錯咗咯。此乃執亂生死，擔著曬樂。但係由你執亂嗰個生死，生死海仲有五欲之樂，有砌財之樂，有功名富貴，有兄弟姊妹，一家團圓啊，嗰個快樂，生死海又有。涅槃呢？涅槃聖海有冇啊？誒、啊，又講下涅槃聖海有冇砌財之樂啊？有冇兄弟姊妹和合啊？有冇天倫聚會個樂噶？涅槃聖海冇嗰啲無常嘅樂啊！所以咧，此乃執亂生死，將生死五欲嘅樂就帶到涅槃聖海啊！想在涅槃聖海享呢個常自五欲之樂，就係呢度執念生死，擔著曬樂。啊，曬解嗰個樂嘅，哦，唔肯捨離，希望將來入涅槃的時候咧，都還有呢個五欲嘅樂嚟享受。呢度擔著曬樂，曬人啊，都係執念生死嘅，唔肯捨離嘅生死啊！一不離開生死啊，我哋冇得再見面噶啦！啊，我哋來曬還做好朋友，執念嘅生死係咪啊？啊，一個入咗涅槃啦，入咗涅槃就變得一體，冇好朋友，亦冇冤家，啊，亦冇好朋友。哦，所以執念嘅生死，你想做好朋友，的確有來曬，啊，來曬有得你做。就散思海眾嘅，就有愛別離苦，有厭憎愛苦，有呢個求不得苦，有呢個五欲自樂，所以好多人就執念呢個散思，唔捨得散思海眾咯，天倫自樂，執念散思，擔著曬樂，哦，嗰個世界嗰個樂個，啊，的確是好喎，妻子和合喎。兒女滿堂，哦，咁樣咧，啊，飲酒食肉嘅喎，呢個曬落啊，係咪啊？擔著曬落， 反省的世界上的啲咩？啊，入咗呢盤啊，入咗呢盤飲酒食肉菠蘿，冇得理喻，當啲極樂世界都冇啊！殊不知飲酒食肉嘅呢、這個係苦嚟嘅，佢哋以苦為樂，所以世人啊擔著世樂，反省嚟嘅世樂，所以叫佢啊，叫佢了生死可痛炸你。喂，了咗生死，我哋來世唔可以做朋友喎，冇得見面喎。啊，唔肯了生死，啊，叫佢嗰面咧，啊，當呢個極樂世界，好啊，到咗極樂世界，我哋做兄弟做唔到咯，係咪啊？做呢個父子啊，做唔到啊，做母女嗰個情啊，冇得做，啊，擔著曬落。所以咧，執輪生死擔著曬落。而今當知佛離一切萬人，人五蚊和合離自體相，分別一切不離外塵相。六祖就閒醒嘅，係、哎、知道喎、哦。你喺呢佛境喺咗十年，你都唔懂。原來嗰個意咧，啊！你今你應當知道，佛離就一切都係埋印。印呢個五蚊和合嚟自體性，入呢個色受想行識和合，誒呢個係我啦，嚟自體性。呢個假噶嘛，又禁曬呢個五蚊，又有前曬嗰個五蚊。還有來曬嗰個五蚊，死咗之後有個重陰身，重陰身真係後海啊！就有來曬嗰五蚊，五蚊係假嘅，你人呢個五蚊和合嚟自太上，況且五蚊有五個嘅，邊個係我啊？有個色，有個受，有個想，有個行，有個色，你人呢個五蚊和合咩？五蚊和合就眾生，你引呢個眾生咧嚟自海上，無我就執我，呢、這個我執，分別一切法就嚟外塵相，呢、這個法執啊，分別一切法，哦，一切法就外塵相，色有無量嘅色，聲音有種種嘅聲音，香有種種嘅香，味有種種嘅味。速有種種的速，法有種種的善惡，是非種種的分別，所以分別六塵一切法為這個為這個六塵那個社，這個法就有我有法咯，一切法為外塵社，意思內就五蚊為惡，外一對六塵的微法，有我有法，惡生惡死啊！呢、這個人情嘅，個個咧生得好，死一個唔好，但冇死何來有生嘅？如果你惡生，你應該好死先得嘛？死多啲咪生多啲咯？啊，冇得死嘅點係有得生？啊，人嗰個情係咁，惡生生啲時候歡喜，啊，死一個唔好喎。説乜字冇死冇散噶嘛？惡死係人嗰個情咧，就惡死喎。惡嗰個死死咧就唔願意啦。誒，你惡呢個死咧，不免呢度咩？你惡呢個散咩？啊，點解會死？但又有散嘅，你唔散就唔會死啦。你惡呢個死又唔惡嗰個散，你唔散啊爆你冇死。啊！死嗰時你就惡，生嘅時候你又惡，所以咧人嗰個情咧就係惡生惡死，惡死就惡生嘅，呢個念頭嘅見解嘅，念念串流，生死念念個妄想串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不知我哋做人一場都係幻夢，做人一場都係幻化。虛而不實，假而不真嘅，枉受輪迴，後生惡死啦，生死輪迴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 頓會沒有了期，是望著受這個散死的道。三思中未有落，但這個落是無常的落。哦，今天就以常落涅槃，反為苦常的。涅槃是常的，那麼散死就無常，散死有落的無常之落，不如入涅槃，涅槃是常之落。其實涅槃是常落，但是眾生不願意，他以為涅槃這個常落是苦的，何以苦？他以飲酒食肉為樂，不飲酒食肉的這個就是涅槃嘛。不飲酒食肉的樂，他認為是苦嘛。其實不飲酒食肉的樂勝過你飲酒食肉的樂啊。你飲酒食的樂是無常的，不飲酒食肉這個樂是常字的嘛。他認為飲酒食肉的這個是樂，涅槃啊，沒酒飲沒肉食的，這個是苦。就是不飲酒食肉的樂，他當作苦，以常學涅槃，反為苦常。在家人跟我們出家人不同，在家人飲酒食肉的樂，我們出家人就要樂了，告訴你們，不飲酒食肉的樂，我們的樂是勝過你的樂。那世人呢，你以常肉常樂，不飲酒食肉這個涅槃之樂，他當他們苦的，反過來說他們是苦。終日持求，持求飲酒食肉的樂咯，是吧？財色名食睡的樂咯。今天就受無量的苦，求不得苦。佛問此故，不論問世人在這個散死輪迴終日向外來持求求這個五欲之樂，佛問此故，乃是涅槃真樂。佛呢就對眾生說，你不可喊著這個五欲之樂，不發認為莫喊粗敗色性向未觸人，你不要喊這個粗敗那個色性向未觸人，我給個樂你呢，給這個涅槃震樂你啦。無常是苦兒，涅槃呢就是沒有這個無常，是震樂，乃是涅槃震樂。七樂無有三相，七樂無有滅相，涅槃就無生滅嘛。七樂無有生相，七樂都好快脆散呢，好快脆散，好快脆散的時候就無生呢。七樂無生，七樂滅就無生，七樂滅七樂生就無生啊。所以這個七樂生七樂滅呢，即生即滅是無生的，即滅即生是無滅的。所以這個七樂這樣子快到極點的，不是說早晨生晚上滅，六十年前生的，六十年後滅，不是的。這個生的才生就才滅，才生才滅就沒生的，才滅才生就沒生的，是七樂無有生相，七樂都無有滅生。釋迦牟尼佛在《涅槃經》講的，當生即有滅，不離而者是。散的時候就有滅了，即散即滅，不可以共這個疑者事。所以六祖說，七樂無有生相，七樂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即滅現前。這個即滅呢，涅槃就現在你眼前當現前時，便無現前之量咯。這個直滅現前呢，有沒有這個現前的量呢？沒有。怎麼解？生滅滅已，直滅現前。 这你因的眼睛呢？哦，父母因从之量呢？这个这你啦，佢系从内出得从外，一个从内出得有因情个佢嚟，但呢个这你因情唔系从内而出噶啦，这个直别啦，现前是不是从外面而入呢？如果从外面而入的有现前的量，它不是从外面而入的呢、这个直别现前啦，是不是从地涌出呢？如果从地涌出的有现前的量、它又不是从地涌出的嘛、这个直别现前是不是从天降下来呢？一个从天降落嚟咧，佢哋有量，好似个太阳一出咯，哦，从东方啊来啦，佢咪有现前个量咯，方便现前之量。啊，但呢个直接现前唔系从天咧降落嚟噶嘛？哦，所以佢就当现前时都无现前之量啊。啊，呢个直接现前系咪从东方来？啊，从南方来？佢唔係從東方來，唔係從南方來。因為從東方來，佢哋有現前之量啊。佢唔係從東方來，又唔係從南方來，又唔係從四皮上下來。所以佢直滅現前，佢無現前之量啊。學你啊，留意啊，將來你見本來面目的時候啊，就呢個境界啊。哦。现前的时候，佢冇来处，佢唔系从地中，又唔系从天上跌落嚟，又唔系从南方，又唔系从北方，佢又唔系从外入，又唔系从内出，啊，冇咗呢个现前之量。嗱，一切法都有现前嘅量啊！啊，呢个光明一现前咯，海就不能淡，哦，从不能淡落，佢有现前之量。打开这个窗，太阳就入来了，它有个现前的量啊。但是这个自性这个直别现前呢，它不是从外面来，又不是从内面出的嘛。所以是六祖啊，就将这个现前那个道理讲得清楚啊。当现前，三灭灭已，直别现前。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这个呢就真实的啦。如果有现前之量，麻烦咯，从地涌出，佢话可以从地入中，从天啊跌落，佢话可以翻上天啦。啊，佢唔系从天咧而降啊，所以佢咧嗰个现前咧冇现前之量，呢个系咩嘢？乃为常乐。这个是常乐来的啦，这个是直别常乐嘛，六祖就讲得清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咯。这个直别常乐啊，有冇受者？冇，冇受者。有冇不受者？亦冇。如果有受者，就有祸嘛。有不受者就有不勤啊！呢、这个直灭现前常乐，无过都无不勤噶嘛，无过都无有受者，啊无不勤，所以咧都无有不受者啦。呢、这个直灭现前咧唔系有噶嘛，如果有就有受者，唔系无嘛，系无咧就有不受者啊。非有都非无，何来有一个受者，佢有一个不受者呢？所以修行啊，无过都无不及啊。有过咪有受者，啊有不及都话有一个不受者，所以直灭现前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哪里有一体啊？不性五用五蕴之名，何况更言涅槃含复自法？你又话呢个直灭咧，死咗之后永远唔散嘅，一切法都唔散。啊，涅槃咧就当死字嘅名界，含复自法，令令不散。 起来同佛理法，今日嚟讲咧就同佛理法定大业二首偈。六祖啊，当啲佛理法啊，无上嘅大涅槃，圆明嘅常寂照啊，人无上嘅佛事。做人做到无上的佛啦，发无上的涅槃时，发咧研究嘅极点就发涅槃，发无上即系涅槃时，即系涅槃咧就正系无上大涅槃。涅槃你要小涅槃，过三百由旬入呢个化成嘅小涅槃。过五百由旬到可所呢个大涅槃，大涅槃就必定会三德、法尘德、戒结德、果耶德。三德不重不慢不定不变，故名为大涅槃。所以长沙禅师云：摩诃果耶焦，清净法尘态。甚甚解脱法，三一的理言用，知名常直讲。法身是常嘅，解脱是直嘅，波嘢是降嘅，三一理言用，知名常直讲，呢个就大涅槃。真无上大涅槃，言明常直照啊！解释。涅槃咧係圓明嘅，即係圓滿嘅境界。涅槃咧智慧又圓明，法身又圓明，解脱又圓明。呢、這個涅槃啊，法身清淨又圓明，係咪啊？方便到功德具足又圓明，解脱呢個生死佢又圓明，所以三種嘅圓明。清净圆明，功德圆明，烦恼生死解脱圆明，圆明常寂照，寂而常照，呢个波也得，照而常寂，解脱得，常寂常照咧，呢个法身得，你教得你二度唔好咁声音咁大。即系呢个圆明常寂照，就讲啲凡夫三德嘛。所以如来度众生度到边个地方咧？你哋话就度众生入涅槃。所以按住自知到大多大波涅槃，如来不久地入其中啊。所以如来知就知就大波涅槃。度众生亦入呢个大波涅槃，大波涅槃系咩啊？地翁菩薩就從呢個涅槃嗰時出嚟嘅，地翁菩薩問啊：世尊啊，你當呢個人間嚟啊，度眾生，可唔可樂啊？容唔容易度啊？誰不知啊？不過地翁菩薩休下字就大波涅槃，釋迦牟尼佛休下字就大波涅槃，釋迦牟尼佛當呢個世界嚟成佛度眾生咧，呢個地翁菩薩咧就問候世尊啊，世尊，你當呢個人間度眾生，容唔容易度啊？不其勞也，係咪啊？容唔容易度喎？呢個啦，所以佛度眾生，度眾生入大波涅槃，佛不久亦知就呢個大波涅槃，呢個都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。凡而未至死啊，凡夫啊，某個和尚啊，入涅槃啦。这个和尚前几日咪见到啊，入得涅槃啦，死咗咯，凡夫已死。某某大法师啊，涅槃啦咁啊，大法师入涅槃啦，死咯，凡儿咧就当佢死。你问佢搞个死啊，系嘛？咩涅槃啊？死，凡儿就未已死。爱到你真未断。爱到人咧，当涅槃啊，涅槃咯，唔会再嚟啦，断咗咯，断咗咯，冇，呢个世界又冇血咯，爱到真系断， 啊，佢冇嚟啫，呢、這個世界冇佢份啫。哦，斷咗，斷咗佢啦。誒，外道就執斷斷，只求異成人，莫以為無錯。誒，求呢個聖文言方錯學嘅人，誒，只求啲錯學嘅人咧。誒，咩叫涅槃啊？無作咧，啊，不作三死業，不受三死，呢個咪涅槃咯。哦，所以求異成嘅人咧，學不作咯。我哋唔作三死業咧，將來唔會受三死嘅。我哋得涅槃，不作三死呢個就涅槃。所以只求異成人，目以為無作，真屬情所帶啊！像嗰三種人咧，都係呢個色情所解脱嘅。凡夫色情在重，必旁死。啊，愛到呢個色情咧未曾斷。啊，咁樣啦。哦，呢、這個世界冇佢份啦，即係執完斷。異成人嗰個色情咧，稍微啊輕的。啊，話我哋啊唔作三死嘅業啦，我哋將來一定入必旁。不以為無作、啊、不作三死，不作三死是不是這個情啊？不是色情所戒，我不作三死就是一定得涅槃、啊、真屬情所戒六十二見觀，六十二見花花嘢都講的，五蚊嘛，五蚊有我，五蚊無我，五蚊少我大，五蚊大我少，五個蚊起四個界度，咁四咪仲二啦。過去二十，現在二十，未來二十咪六十咯。再打呢個有無二見啊嘛，六十二見個本，呢個係六十二見個本。網絡配家名，何名真實義啊？啊，講死啊，講斷啊，講無作啊，都係一個假名嚟嘅。啊，凡夫就落個假名就死，外道落個假名就斷。啊，異成人咧，錯學異成人，落個假名咧就叫人無作。嗱、啊，妄落個假名，何謂真實義？哪裡有自不實相，即空即加即中嘅義啊？冇嘅，冇呢個真實義。唯有波梁人通达无取舍，咩叫波梁？超过呢个数量嗰种人，虚空咧咪有数量，过咗呢个虚空，呢、这个名为波梁，系嘛？而来个寿命咧，层巅尖，一层一尖，覆过二次，呢、这个叫波梁。诶、哎，波梁啊，唔容易哦。平常呢個人個壽命咧，超過人嗰個壽命，呢、这個名為過量。揾呢個人容易揾啊，係咪啊？所以丞相腹內好撐船，佢個量大啦，還過咗佢個量。將軍空前陷爪馬，將軍呢個壽命較細量，還超過佢個量，呢、这個都嚟到過量人。過靚人啊，超過呢個數目啊，所以唯有過靚人咧，呢、这個誤導嘅人啊，大成誤導人，佢就能夠過咗呢個靚。所以唯有過靚人，通達無取捨，通達呢個涅槃啊，非有非無，就不取不捨，通達呢個涅槃咯、啊，啊！不取涅槃，不捨涅槃。涅槃不一不二嘛，不一而何取？不二而何捨？所以唯有過量人通達呢個大涅槃，無上大涅槃，不取亦不捨，以知五蚊法啊！佢呢個量超過呢個數目嘅量。大地超過大地的量，虛空超過虛空的量，所以甚爆嗨去嘛，這個就過量了，是吧？十方國土在我心內，猶如天文點係情理，這個就過量了。所以唯有過量人呢，已知五蚊法，知道五蚊啦，五蚊是咩啊？五蚊是紅的 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啊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受想行识即是空，空即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不异空，空不异受想行识。舍利弗，是指法空相嘅。我阵时就知道五蚊个法系一个空相，五蚊空法真系现出嚟。啊，以空为法身嘛，五蚊个空法而为身，空即系清净呀，以五蚊清净之法而为身，所以呢个空字咧，外外咧，佛都用清净两个字嚟代表。五蚊呢个清净之法而为身，哦，法身嘅现前，五蚊空法身现前，以其品种我，五蚊空呢个法身。呢、这個就真我，所以咧對呢個五蚊凡夫就執我，二成就假我，外道咧就神我，法身咧就真我。五蚊向法身面前，呢、这個法身就真我，以及五蚊中法身嗰個真我，都通達咗。痛就五蚊痛，又痛就五蚊嗰個法身嗰個真我，外現眾色相，一一任性相。有呢個清淨法身咧，就能夠從外邊現一切色相，千百億化身、三十二應身、垂淚應身，嗱外現眾色相，一一任性相啊！由呢個法身咧。法身無生又無不生，法身無性又無不性，從呢個法身嗰時能夠施出種種嘅任性嘅，人向多就人嘅任性，天人向多天人嘅任性，比向多就比嘅任性，阿修羅天龍八部向多天龍八部嗰個任性，從呢個法身能夠現一切色相，現一切任性嘅平等而。蒙眼咯，从发生现出一切色相、一切任性咧，都是平等。现一个佛像，到我比现一个鬼像，鬼与佛都系道众生平等。啊，讲天人嗰个任性，讲我哋人间嗰个任性，人嗰个任性同天上嗰个任性、凡任咧，都是平等，说法道众生平等。所以外現呢個色相哦，現咩色相咧都是平等嘅，乜嘢任性咧都係色法都係平等，就平等而無，好似無一樣，啊幻化嘅，啊平等而無慢，不起凡聲天，不作涅槃界，二天啊三世斷。呢、这個過量人通達呢個大波涅槃號，五蚊號法身現前，法身現種種身，先種種嘅任性，哦，都是平等而無慢，不起凡性見啊，冇咗呢個凡情，冇咗呢個性界，凡情啊冇啦，性界啊冇，不起凡夫嗰個見，亦不起聖人嗰個自見。凡聲情妄，不欺凡聲見，不作涅槃界咯。過量人，佢對呢個涅槃，涅槃就對生死講咯。有涅槃就有生死咯，生死冇咯，何來有涅槃咧？生死涅槃貪空化，所以證涅槃的時候，不作涅槃界；成佛的時候，不作成佛界；度眾生的時候，不作度眾生界；布施的時候，不作布施界。嗱，佢就證涅槃而不作涅槃界。變三齋斷啊，有無二變咧斷咗咯。過去現在未來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以一念。一念咧就具足十世古今啊。嗱，呢個過去現在未來呢、這個三齋咧，嗱前後齋斷啊，常應之根用，不起用相。 呢個就成所作田。有咗呢個法身咧，就有成所作田。常應之根用，應嗰個眼，哦，用個眼嚟作佛事。應嗰個性，以用呢個飲性嚟作佛事，係咪啊？應呢個鼻，用呢個香塵嚟作佛事。應呢個事。啊！用種種話嚟作佛事，應呢個身體，用種種身嚟作佛事。所以常應智根用，智根即眼耳鼻舌身五根用。啊！常應智根用而作佛事，成所作智而不起用想，用不離胎，胎不離用，唔會啊！會啊，而不起呢個作用嘅聲，不起作用聲咧，我有陣時咧就變成所作之啦。常應之間用而起用聲咧，哦，那樣就變啊，我哋凡夫喊著呢個五欲咧，眼就歡喜喊呢個色，耳就歡喜聞呢個聲音，鼻就歡喜聞呢個香，舌就歡喜嚐嗰個味，身就覺得曬滑就粗，那樣啊，而起用聲啊，變得凡夫作業喊著呢個五欲，常應之間用。不起用想，言男非男，言女非女，讲人间话，非人间话，讲天上嘅话，非天上嘅话，讲香而非香，讲臭而非臭，所以成应之根用而不起用想咧，呢个就成所作智嘛。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，呢个妙观察智咯。一個分別一切法，而起分別想咧，呢個就大陸意識有分別色噶嘛。分別一切法，而不起分別自法嘅想咧，就變咗無分別智。呢個就妙觀察智啊！妙觀察智能夠識一切法，離一切法相。哦，後面佢就見到自法嘅實相。所以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聲，這個就大陸式變為這個妙觀察智嘛。結果笑海大哦，結果聽明呢個世界賣的時候咩結果？結果連個海大都笑盡咗，鳳姑山上擊，聽明咗三災嘛，火災啊，風災。風啊，呼起嚟，呢個水平山。